欢迎大家收听《历史渊流》第九集，呢度有 Alex 同埋我家产生，多谢大家收听。就我哋重温翻上一集先，上一集咧就系、是、我哋讲过呢个波斯三代王。就节目完咗之后咧，我就谂咗好耐，究竟波斯三代王可以同中国边一个皇帝王朝比？我就谂到清朝四帝，清初四帝。咁啊，正确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居鲁士可以话系呢个努尔哈赤加皇太极。 系 啊，开国，而呢个 Cambyses 冈比西斯就可以解同呢个顺治嚟比，虽然顺治唔系好暴虐，不过佢杀人杀好多，嗱逼住佢杀啊嘛。咁啊，而呢个康熙咧所做嘅嘢根本上同阿 Dallas 大流士系一模一样，所以即系都系建立一个制度，所以 Dallas 俾后世咧亦都被尊为 Dallas the Great 嘅。咁啊！但系波斯人系点样睇佢自己呢三个皇帝咧？佢就会咁讲，佢呢三代王，佢就话居鲁士系一个父亲，冈比西斯咧系一个奴隶主，而大流士系一个商人。 系 咁啊！呢一个睇法都系啱嘅，因为大流士计钱计得狠啊嘛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呢一集我哋就讲啊，大流士嘅晚年佢遇到都系有内外交困嘅。咁佢对内咧就系承继人嘅战承继人啊，啲仔争位，因为个个皇帝都遇到噶啦，唔使讲。咁啊对外咧，佢人生有一大挫败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集嘅主题，呢、這个爱奥尼亚族嘅希腊城邦大反抗啊，佢哋叫大起义，但我觉得似反抗，同埋呢个马拉松战役，呢、這个就系大流士最晚年最大嘅失着啦。咁。我哋而呢两件事其实就系变成呢个波希战争嘅导火线。咁其实波希战争吓，系点样发，即系点解会发生嘅咧？以希腊人嘅角度嚟讲咧，不停讲嚟讲去都系话系我哋喺土耳其吓、啊，即系吕底亚啊希腊海外殖民地嘅自由，呢、这个系表面上嗰一层嘅啫，即系等于中国人就话大义啊春秋大义嗰啲呃人嘢。实际上佢哋争夺嘅就系黑海嘅贸易控制权。咁如果由四个角度嚟讲啦吓、啊，即系呢场战争有四位角色，一个系波斯、雅典、斯巴达。同埋海外殖民地，我哋由呢四个角度，唔同嘅角度嚟讲呢场战争嘅起源。首先我讲波斯人，波斯人咧，其实当时呢个世界中心并唔在雅典，而系喺波斯。无论系人口、财力和文化上，波斯人都系主角，即系等于中国一样啊。中国喺汉唐盛世一样，中国人喺汉唐盛世。又是汉朝汉武帝将迁通西域之后，佢系听到西域有好多小国啊，佢哋有奇异嘅货品，但系佢哋个个都贪财，认为中国系好强大啊，只要利用通商咧就可以控制呢班人啦，咁样讲噶嘛。阿张骞系提出呢样嘢，汉武帝亦都系认同。而对于大流士嚟讲，呢班希腊佬亦都系一样啊， 钱使得鬼推磨啊嘛， 有钱使得鬼推磨，你哋班友个个都系要靠我嚟做贸易嘅。吓、啊，系贪我嘅财富，你哋呢班我先系呢个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普天之民莫非王神，你系我波斯帝国嘅边境嘅蛮族， 即系好似而家 隔住个海同我争 华尔街， 系啦， 控制全球经济啦，咁你全球都跟我模式玩噶啦，大家都唔谂住你会打我， 唔谂住你会打我，相反你个个都贪我啲钱。我用钱打死你、啊、如果当佢发觉到黑海。呢笪地方系有丰富嘅矿产、肥沃嘅土地同埋茂密嘅森林嘅时候，佢第一个反应就会话：呢笪地应该系我，啊，我哋优秀嘅波斯人所拥有，而唔系你哋呢班蛮族人所拥有。你哋呢班蛮族人，即使系希腊人，你都系一个蛮族嘅名。嗱，点解啊？因为你哋所学嘅文字啊，系由腓尼基人，系一个低劣过我嘅人啊，即系可能是腓尼基人系巴比伦人嘅随从啊嘛。嗰度学翻嚟嘅，你仲低等过腓尼基人？你哋呢班人 咁似希特拉嘅， 咁系咁谂啊嘛？ 生存空间喎，系嘛？ 呢啲系生存空间啊！ 几千年都系呢样嘢啊！ 啊，谂嚟谂去都系呢啲咁嘅嘢。咁所以咧，佢就喺公元前512年就占夺咗黑海。 系 咁依嗱依个嗱，既然佢攞咗黑海，又点解佢唔打埋希腊人咧？佢觉得你依班人系渣斗，咁我哋就要睇啦。由希腊嘅角度嚟睇啊，咁大流士觉得依笪地方系佢嘅，所以佢攻打咗黑海嘅海口，即系欧洲方。但系对于 雅典人嚟讲，呢件事系好严重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当希腊人永远都系唔够粮食，佢哋系要靠入口，入口就两条路，一条就埃及 啦，我系埃及嚟啦，又系波斯咯， 但系问题系啊，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埃及呢条路咧喺波斯吞并埃及之前，埃及之前咧。埃及人和希腊人是友好的，因为是为了要制衡巴比伦人和他的腓尼基海军嘛，所以他和希腊人友好，谁知希腊人就反骨、啊、帮波斯人制服了他，那死了之 之后就到这个波斯人反他骨，反了希腊人，就动用了这个腓尼基人，就所以令到他们埃及那条路就受影响、啊， 所以最 点讲都系咁噶啦， 最终都系唔好俾人控制住粮食啊！即系而家嗰个教训就系、是，所以而家美国醒咯，而家美国咪啊，佢自己全球农产国最大，亦都系全球经济体最大，而家冇人吸到佢嘅， 冇人吸到佢，有都系啊， 系啊，有佢、 啊、有石油、 燃气、页岩油，全部控制晒市场， 啊， 所有 仲有呢个芯片，仲有芯片， 芯片 打到大陆一督。 芯片就 是 攞即系 CPU， 其实就两样嘢嘅， 系即系 CPU 同埋 RAM， 我碾死你，你做唔到嘛？我、 啊、 我派俾你之后，你自己啤底板啫嘛。 所以你都系吹胀嘅，大陆点讲系吹胀？ 指电话用呢啲咁嘅芯片噶，你好多嘢科技都系用呢啲芯片噶，其实好大镬噶后期。 吓，咁啱啊！即系其实同当时嘅情况，俾人捏住个喉咙系一模一样嘅。即系当时希腊人系俾波斯人捏住个喉咙，点解系嘅情况系一模一样？即系佢第二条路系黑海啊！吓、啊，其实喺呢个雅典人嚟讲啊，当时佢哋系专营黑海嘅贸易嘅。如果我哋有听翻我哋前几集，我哋讲过希腊人不惜为咗黑海航道去打呢个木马屠城基特洛伊战争，打十年喺青铜年代，所以喺嗰个年代开始已经系佢哋专利嘅贸易线，但系点知就俾你死人头啊！这个大楼市断咗，而家 要浸刺中世纪， 所以就好鬼腐败， 浸刺中世纪个加勒比海一模一样， 近似系啊，近似啊。即系西班牙嘛， 西班牙、英国佬啊，啲葡萄牙佬啊，争到死啊，度 争到死，因为嗰度系一条最主要嘅贸易线嘛，嗰度有白银啊等等流入，对于希腊人嚟讲，亦都系一样，因为佢可以喺嗰度换到丰富矿产，上面有金矿、有木材、有粮食，呢样嘢系会俾佢捉住，即系等于俾人揸住咗个春袋一样。尤其是系雅典人，因为譬如话雅典人喺呢、这个。欧洲方吓、啊，黑海入口欧洲方，即系色雷斯有个城，嗰、那个城主就叫Miletus 吓、啊，即系叫米底亚德。佢哋其实呢个叫僭，佢哋叫佢做僭主，其实系个城主。佢系一个雅，佢个祖上系呢个雅典嘅公民，走咗去殖民地，直情督情插咗支旗喺嗰度，专门系帮雅典做贸易嘅。即系可以由派 Cedius 年代已经系专更加放咗好多钱去投放呢条贸易线，但系点知而家俾啲波斯人攞咗，揸住咗个喉咙，即系条气好唔顺。 哦，呢、這个 而更加 即系中国嗰阵时投资利比亚啲油咁样，几百亿冇咗， 而家几百亿冇咗，俾个 Facebook 搞弯咗，条气好唔顺。 系啊， 即系反台咁滞，咁啊。咁啊，而更加興嘅咧就係當時大流市係包庇咗我哋講過，雅典係推翻僭主行民主改革噶嘛，就包庇咗嗰位僭主喺佢嗰度，包庇住佢。即使雅典人即係佢依個僭主成日都想利用依個波斯佬去幫佢復場啊，同埋招兵買馬，成日都想打翻入雅典，但係所以雅典人就好興佢，就不惜同波斯交涉，但波斯话你一个蛮族、啊、即系等于美国人、啊、我收容个流亡总统，然之后你啲蛮族嚟同我讲要我交人，你傻，即系等于有令元成走咗嚟大陆，叫你交国民贵，叫你交令元成，美国佬都竖起只中指唔理你啦，系咪一模一样嘅情况吓？咁啊，所以更加兴。咁至于斯巴达人点解我想打呢场仗咧，就好简单，就是、因为我系呢个希腊嘅大佬， 我当时我系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嘅大佬，我占咗半个希腊，系我系嗰个盟主。啊，你如果要打低我咩，过去嚟打我笨。即系等于黑，即系等于黑社会围村大佬坐喺度，突然间有条友走过嚟问我收钱，佢咪逼佢向炉灰咯？我相信大家都有睇过呢条片，嗰种情况一模一样啊！至于呢个希腊海外城邦咧，佢点解会搞呢场之争？其实就更加复杂。不过想系狐假虎威，借住希腊人嘅势啊，就扩大自己嘅势力。然之后成为希腊之王，即系成为希腊第一。我哋讲过，希腊人佢哋唔会话做王，不过佢哋要成为第一， 系即系要争呢班争叻晒啲兄弟咯，我做大佬咯， 系争叻晒啲兄弟。咁啊，我哋讲翻，我哋上集临尾就讲翻啦吓。其实佢哋就边个攞，实际上就系边个攞到黑海海口嘅控制权，嗰、那个就会成为希腊第一，揸住晒成个希腊嘅生命线。 系， 其实系一场黑海贸易线嘅争夺。咁我哋讲翻公元前512年啦，大流，我哋讲过大流士去追击当时喺北部啊，即系呢个色雷斯北部渡过黑海海口，追击色雷斯北部，咁啊嗰有条桥。 咁后讲下俾听众听，呢个色雷斯大概喺边度？色雷斯就而家等于土耳其嘅伊斯坦布尔嗰度啦。 系伊斯坦布， 伊斯坦布嗰度咧就系色雷斯啊，属于即系属于欧洲嘅部分嚟嘅，就唔系亚洲嚟。 系欧，系啦，欧洲黑海部分一带， 系啦，系啦。 咁第时，所以第时马其顿人能够打低希腊人，亦都系咁嘅原因，即系亚历山大嘅事啦，好几百几年后嘅事。咁当时就嗰啲蛮族人就要求希腊人吓、啊，当时佢召一班希腊僭主，就分别系色雷斯嘅僭主啊，米底亚德吓，同埋呢个米利都嘅僭主 Hetius。Histius 啊，咁咧就话你同埋其他僭主啦、啊、其他城主希腊佬嘅城主就话你哋拆咗条桥，我哋可以制大流士嘅死命。但系咁啊，于是咧佢哋呢班城主入边就分咗两派，就分别系色雷斯即系、就是、黑海嗰边嗰派咧，就话拆咗佢啊，以呢个米底亚德为首，整死佢，梗系要整死佢啦。如果唔系佢掌握权，但系喺土耳其嗰一批咧就话唔可以整死佢。整死咗佢，大佬我都死噶嘛，人哋会揾我寻仇噶嘛，波斯人会一定揾佢寻仇。 因为连接住噶嘛，土地你嘅隔条河啫，我连接住，第一个揾我寻仇先啦，系咪？ 系咯，吓好正常。咁啊，梗系唔使讲啊，有人多嗰、那个即系土耳其嗰边嘅城邦多啲噶嘛，嗰边就赢咗，投票一人一票。所以当阿大流士完打完仗啦，翻嚟啦，就啊，你哋系我大恩人啊！咁啊，问阿 Hedy 嘅时候，其实问佢。究竟你想要啲乜嘢啊？咁啊，记住咯，我哋上集讲个大流士夺权，大流士系一个虚情假意嘅人， 系 假人假意。佢咁样讲，即系等于一个老细话：我请你食饭咧，咁带你去福临门食饭，然之后我叫碟干炒牛河一样，睇下你够唔够胆叫山珍海味，睇下你够唔够面皮厚。嗰种情况一模一样，但系 Hetius 呢条友仔咧就个老流氓、老奸巨猾，佢话你话乜都俾我啊嘛，得。即系呢个嘢就虚情假意，我就成世黑厚面皮上，咁啊俾个色雷斯我啦咁。哇 call 我闹嘢啊！即系如果你系个老细，你会点谂？大楼市你会点谂？我顶你个肺，我连命都几乎冇。你个死嘢，同我守条烂鬼桥，你就攞咗色雷斯。但系问题佢金口一出，嘅面落唔到啊嘛。 伺候埋你喎、 啊。吓、啊，嘅面落唔到嘛？咁啊，你我话明你系我大恩人噶嘛？你话要乜有乜噶嘛？你个嘢唔识死肉。竟然掠到色雷斯，我逼住我俾你，咁条气梗系唔锯，咁即使系咁个下头嗰啲人都系即系而不得劈死你，大佬我几乎冇命，你就喺后边攞足色雷斯翻嚟， 系咯， 咁唯有如愿俾咗佢咯。而当时米底亚德一听到佢叫色雷斯，已经知你嘅死人头一定想作我啦，但一定会同人打小报告，我想拆咗条桥啊嘛，系咪？咁所以佢咪着草走咗。着草走咗，嗰阵去咗啲希腊中部嗰啲岛仔度做岛主啊，拿埋啲钱着草走。 系 咁啊，不费一兵一卒 ，Hetius 就成为咗色雷斯嘅城主。咁佢当时系土耳其第一城邦米利都嘅城主嚟噶嘛。咁佢走咗咧，就将自己嗰个城就交俾佢个女婿，亦都系佢嘅儿生去管。佢嘅儿生叫 Aristarchus 去管。咁啊，两条友咧，一个就管住土耳其嘅城邦，一个握住色雷斯，咁咧就可以操控咗希腊，高居临下。 哦，系食锁住喉咙咯， 锁住喉咙。所以话阿大流士点解佢唔打希腊啫？因为佢根本上佢拿住咗黑海，就应该控制希腊，打住希腊。希腊呢笪地方啊，我哋讲又冇粮食。得个烂鬼银矿，个烂鬼银矿都唔及我自己嗰啲银矿，又冇粮食，又有多刁民，啊、出钱又要多，打佢要使好多钱噶嘛， 啊、 搞咁多做乜咧？老实讲，我拿住个黑海，拿住你喉咙好过啦。 系啊， 所以佢系当时 即系好似美国而家拿晒全球粮食咁样，我都唔使打你啦，系咪？ 我唔使打，大佬，我求求其其挫你两下，你嗰啲股票上上落落，你已经唔见几万亿啦。 系啊。 根本唔使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咁我哋不过大流士唔系咁简单嘅人，你个契弟我啊百死作战，你一句说话作咗我识雷斯，当然唔系咁简单啦、啊、所以佢出咗招绝招，即系过咗几年啊，等事情淡化咗啦，就同呢个 Hetius 讲，我好挂住你，我决定咧，我觉得你个人才，我决定升你做国家副主席。即系即政协副主席一样吓，我俾你入国成为我嘅身边嘅国员，同我出谋献策，俾你做国家领导人之一，即系等于捉阿董建华、阿梁振英话，我俾个政协副主席你做，一模一样，你要同我嚟噶嘛 ？Peter 听到即系大刘氏其实都系讲过佢嘅虚情假意嘅畜生嚟噶，呢招都好阴毒。咁啊 ，Hetius 于是知啊死啊！咁究竟佢个位俾边个咧？就同佢讲啊，叫阿 Tephalus 啊，系咁样将佢个位就俾大流士啊，将佢色雷斯呢个太守个位就俾埋佢当时佢嘅亲弟啊，亲兄弟女弟阿太守阿 Tephalus。啊、中文呢就叫阿大先阿塔佛内斯啊，即因为咩呢、啊、我译嗰啲呢全部都係用广东话嚟译，所以未必係 official 嘅，如果係咁大家唔好见怪。阿塔佛内斯就俾佢呢个阿塔佛内斯去管，呢件事一出呢就成个希腊人世界都好震惊，即係话即係等大家想的情况，即等于香港人如果被董建华管条气不顺，被曾荫权管条气顺，因为曾荫权连埋啲富豪就架空了中联办。 哦，系 嗰种情况吓、啊，即系阿Hetius 咧，嗱依条友仔，即系等于呢个曾荫权加埋李嘉诚班富豪架空咗中联办一样。而而家大流士所做嘅就系将你啊依位仁兄就调咗去做国家副主席，将中联办塞咗喺一个重要嘅位置，变咗做特首。嗰种情况一模一样。香港人咧，所有政党都喺度夹住，即系佢唔系用中联办咧，佢摆咗个梁振英喺度都已经够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谂住威翻嗰啲人。 系咁就威翻啦，即系我控制翻你嗰个位，控制翻你香港，呢种情况一模一样。咁啊，呢个 Hetius 咧就佢临走就同佢嗰个女婿就咁讲，嗱女婿，我介绍个人俾你识，呢个咧就系我最忠心嘅老仆。万一我入到去大流士身边，有乜鬼嘢冬瓜豆腐，我决定有一啲特殊嘅步骤，好重要嘅信息嗰阵，我就会喺个老仆去翻到嚟你身边，就会将呢个重要嘅信息交俾你噶啦。咁啊 ，Aristarchus 即系佢个女婿就话：好好好好好咁去。咁啊 ，Aristarchus 咧，佢可能佢自己都谂咁谂，留喺米利都系制唔过，不如有机会就走去海上。啊，做岛主好过啦吓、啊，你读唔到我嘛？咁佢咁谂咧，于是就话，于是就向当时嗰个太守啊，阿塔弗内斯就话，阿塔弗内斯就咁讲，这个大王咧，阿皇上咧就最系咪都会打希腊噶啦？咁我不如去预先帮佢打希腊外边吓、啊，即系呢个爱琴海，即系爱琴海最近。爱琴海中部最大最近土耳其的一个岛叫纳克索斯岛。不如我哋打咗佢啦咁样。咁可以喺度建立海军基地，然之后呢就可以威胁到希腊本土。 咁啊为将来大王做个工业啊，立下一笔啦咁讲。咁啊，于 是嗰时人就谂住头顶打佢啦，我唔同佢直接冲突啦。 唔系渡海啊， 渡海， 直接渡海，跳板跳跳岛战啦。 诶， 即系佢讲就系咁讲。佢讲嗰只佢有两条路嘛，一条路就由北边色雷斯压落去嘛， 是啊、 但系呢条路系比较难打嘅，因为太多蛮族。 O、okay. 咁另一条咧就系、是、由海路，不如我嗱，不如我哋由海路打过去啊！咁讲佢提出呢条桥，咁啊当时嘅太守就话：你想要啊？好啊，嗱，要人要钱俾钱啊！我派队兵俾你啦，有乜所谓啊？咁啊当时其实嗰个攻城方法咧就好简单嘅啫，啊，就 系、 是。如果你正面同佢攻咧，十世都打唔入，因为嗰个气系好差。咁啊，但系唯一一个办法咧，就系偷袭，夜晚冲入去杀晒啲人，然之后我系城主啦，咁就得噶啦。 又系木马屠城记啊 嘛，系木马屠城记咁。咁啊，呢个Attagulus 咧，于是就话好啦，我借兵啦，咁啊借咗啲兵，咁但系有波斯兵噶嘛，波斯兵咧，咁既然你要俾波斯兵咧，就于是俾个波斯副将嚟。咁个波斯副将咧叫 Macabitus。咁呢位 Macabitus 嘅老友咧，就即系波斯人啊，呢啲波斯副将就好讲求军纪嘅。但系你问题系你希腊人咧，啲军纪当时全个希腊除咗斯巴达人系职业军人讲军纪之外咧，其他人都系好 hea 到爆。佢唔见你喂， 全部都公民兵嚟啊嘛，佢当兵打仗只有公民责任嚟啊嘛，完咗责任就完噶啦嘛，即系放 下佢哋，佢哋嘅职业根本唔系打仗，大佬可能喺屋企不过养猪嘅啫嘛。咁啊，见到呢班友 hea 就想行军纪嘅，于是就同呢个Attagulus 就即系呢个女婿就嗌交，女婿就冇大冇细，就直情顶住一句话：我先系总司令。咁啊，呢位副将波斯副将就兴啊，兴个辣鸡，你咁威啊嘛。于是咧就派咗个手下走咗纳克索斯岛，即系 Naxos 呢个岛嗰度跑一个圈，佢话我哋波斯人一定嚟打你。咁于是咧就令到个岛嗰啲岛民咧就有呢个戒备心，一攞到戒备心咧，所以一见到你呢班船队嚟到啦吓，几个月后你班船队嚟到啦，即刻走翻晒入城。咁如是者，你就攻唔入啦。我哋讲过攻城好差噶嘛，当时有冇攻城器具？咩云梯、战马、大炮乜差都冇嘅。 冇啊，掟石仔啊，弓箭啊，跟住楼梯咁攻上去嘅咋。 系啊，嗱，如果大家 似嘅咋。 如果大家睇 YouTube， 你会见到黄色圈住嗰度咧，就系嗰个岛。咁既然打唔入，就打到打梁俊啦，咁啊讨头灰脸翻去啦。咁当佢翻到屋企之后，当然阿太守冇即系安慰佢两句，但系面色一定唔好啊。咁佢又好惊啦吓，话死啦，咁点算？突然间就呢个时候，就见到话外长大人嗰个奴仆嚟到咯吓，一听到好开心。就话：，睇住要召佢入嚟，系咪外长？系咪恶长？有啲乜嘢？有封书信俾我？冇。有冇口信俾我？冇。咁你俾咩我？你叫你嚟做咩啊？大王叫我做一件事，啊，即系主人叫我做一件事，吓、啊、咩事咧？翻嚟再讲啦，够钟。 好， 好，吞顿结。